在想念的味道早就挂在嘴角。醒来时的预兆啊，原来想念的味道早就挂在嘴角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女人在嫉妒中没有解药，有条件越钻越羡慕去不闹，其实逛街只为了互相比较，傻尖傻脸给对方一个警告，自觉从头到脚都是困扰，为什么别人总是自在逍遥，没有人能了解我的需要，陪我哭陪我笑再给我爱呀却从头到脚都是困扰，为什么别人总是自在逍遥，没有人能了解我的需要，陪我哭陪我笑陪我爱呀呀，眼看他靠在他肩膀，将手他给他的爱和痛，想拥有的冲动 着。 嫉妒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遇到，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绝对优秀啊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超过别人一点点的时候，那别人就会很嫉妒我们。可是当你超过别人一大截的时候，别人会羡慕你。于是该怎么办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。 有很久没见，你见了想法，他怎么说话，他怎么启发，把歌词写得肉麻，他浮夸，放一盘磁带，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，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。作曲家，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。作曲家，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。作曲家，我还是一朵年未见的老友啊。而你还是不太明白，孤独是个节拍。写歌是感觉，看几眼世界，多几个头衔，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，把一个唱白说一段对白，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，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 为什么我一直单身？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自己。当我们强大到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的时候，当我们一个人充实愉快的难以附加，当我们不觉得爱情并非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单身也可以很有价值的。 我是个30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，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。30岁了，光芒

谢谢你让我遇见了你，谢谢你给